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 25.5 摄氏度。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气流影响，未来3天本市会有比较多的雷阵雨天气出现，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气温回落，高温天气明显缓解。不过呢，今天早晨到上午还是会有雷阵雨出现，外出请您注意带上雨具，雨天路滑，开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因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9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因为有降雨出现，所以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气温下降，有降雨，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今天本市最高气温将攀升到30摄氏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较热，天空云量比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照射强度中等。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正在逐渐消退当中，但仍有以下路段呢交通处于比较拥堵的状况，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在西部地区，目前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西三环路的新兴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而在西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二环的西直门桥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而在西二环路的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白纸坊桥桥区持续到月坛北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桥区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呢，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跟我感觉都是一样的 啊， 一推窗一出门就一个字儿， 爽 爽。两个字儿， 倍儿爽。 三个字儿， 特别爽。 四个字儿， 好爽好爽。 五个字儿呢， 那就不好听了， 特别特别爽。哎，总而言之呢，就觉得特别特别舒服啊。 嗯， 其实呢，相对于凉快的天啊，今儿也就是一般般哈。 对。 但是因为前一阵一直连续闷热不断，所以呢，突如其来的这么一点小凉风，让人觉得就觉得，哎呀，就跟上天赏赐了我们一眼什么东西似的哈，特别的欣慰。 是。 嗯， 这次因为的确是连发了多少天。大概加上前后两次，后面又续了三天， 嗯， 得有将近一周的时间，我们处在桑拿天的这个煎熬当中，也该有这么一场雨，让大家舒服舒服了。 但是呢，虽然今儿挺凉快的啊， 嗯、 暂时告别高温，但其实呢，这一周呢，整个的天气情况的预测是这样的 啊， 会天天下雨，有可能会天天下雨，而且呢，尽管下雨呢，这个气温呢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说那么高， 嗯、 因为一下雨啊，再加上这个温度高啊，那个闷的感觉还是有，但是肯定会跟上一周不太一样。 对， 嗯，有一个统计啊，就是自2001年以来，北京闷热日数最多的是2016年，就是前年 天数、啊， 对，当年的闷热日呢有15天。那么今年呢是截止到8月5号，闷热日呢已经达到了15天，但是连续的闷热日、今年是创了新高、 这次最长，对 对对对、不过好在呢今儿挺凉快的啊，感觉就那种就是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凉快天是一天吧， 这个心态很好，只能这样了， 超长了是吧， 嗯， 总而言之呢今儿天真的不错啊，大家最近呢有什么没办的事儿啊，今儿可以考虑出出门串一串，但是呢今天的雨呢还是有的，去预报呢局地呢还是会出现暴雨，所以呢外出的朋友呢还是要提前关注天气，并且呢随时备好雨具。 嗯， 好，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来互相支招帮忙解决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另外呢，您家里那些闲置不用的物品呢想转让，或者有什么求购的物品，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这就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这儿呢，我们得首先感谢我们的一些热心听众，我们的粉丝。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啊，当天是我一人上的 啊。 那天呢，有听众啊就抱怨说，这两天香菜怎么那么贵啊？说都十几块钱一斤了。但是当时节目快结束了，我们这个现场打听呢有点来不及啊，当然也有很多听众就是特别快的给我们回复了，所以我们还说呢，我们经过这一周末看看这周一是不是香菜落落价，另外呢其他菜大概是什么价，还有呢听众呢问到了那个薏米啊赤小豆什么的， 嗯， 我们这人听众啊这一大早我们还没说这事儿呢，都特主动的把这菜价豆价粮食价都给我们报上来了， 周末帮着咱们出去扫听价去了。 可能最近这个天热呀对这个菜的影响应该有些影响吧， 对，它主要是运输方面的问题， 对，而且就是它储存起来可能费点劲哈、 嗯， 可能贵点，但是这么凉快了是不是菜价这一周又能落回去了， 哎，你看这位朋友说了，昨儿海淀五路居早市香菜已经落到8块钱了。 嗯，哦，星期五还14呢， 是 有地儿13，最便宜的13我看到的、啊、 这个呢我觉得这问题反正搁我你知道我怎么解决吗， 嗯， 当香菜十几块钱一斤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做冬瓜汤，当香菜落到8块钱一斤的时候呢我就在家里做元宝散丹。 冬瓜汤上也得搁点香菜才好吃、啊、 少啊，它只要一点几片叶子就行啊，那给人家1块钱、哦、来两根就够了，8块钱一斤的时候咱再来大量用香菜的这个菜，包括什么烤肉啊什么的都可以上， 会过真会过、 哎、嗯，分你这日子就是这么省出来的、 哎、但是你说你买的特别多你也不能说买了一大堆就一块堆全给它爆了呀，你总得剩点吧，就是出现了一个存的问题， 香菜这种东西还真不太适合存， 不好 存， 你说你看有的东西你说你可以存冰箱里冻起来， 对， 随用随吃是吧， 香菜它冻它一蔫了以后那个口感就不灵了、 嗯、你这么会过的你都没辙了是吗，你要都没辙了那是真没辙了。 我没有比他更会过的啊。如果香菜买多了，想存上几天看看能不能存啊，一星期应该还可以吧。 你做汤行，但是像我说的这种，就是你要是说做烤肉想撒在上面的，那就得讲究鲜鱼水菜啊，它得那种感觉支棱着它才 好吃。两三天肯定没问题，一星期可能都有点多。 是， 行吧，反正夏天啊，最好呢还是吃点新鲜的菜啊。我们继续报菜价啊，大家可以互相的比较一下，今儿早上您买的菜，您是比它便宜，您还是比它贵啊？香菜8块，韭菜2块一捆儿，茴香是2块一捆儿，多的捆儿没说啊。豆角是5.3啊，不是 5.3， 你来吧，你嘴皮子溜索。 玉米10.8八根儿，哦，先另根儿买了玉米。西红柿2.5，菜花3块，西兰花2块，芹菜2块，圆茄子1.5，绿柿子椒1.5，白萝卜1块，胡萝卜1.5，花生新下来的是10.4，毛豆是5.3啊，这都是应季的东西啊。苦瓜5.6，哎呦，苦瓜也论根儿卖了现在。蒜苔5块一把，豇豆1块，大葱5.3，水果类西瓜是1.3，平谷的九宝桃10.3，沙果，哎，沙果好吃，5块，青苹果4块，白香瓜10.4，玫瑰香的葡萄是5块，火龙果是10.4。 就是为了证明他是今天早晨去买的菜啊，就是丁总特别可爱，他把他买菜的在菜市场的背影都拍给了我们。 这不是我自己编的，这是真实的采集回来的。 行吧，那么以五路居早市价菜价为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咱们49城啊，哪儿有比它更便宜的啊？ 新发地啊， 哪儿？您说我这就贵，新发地单说，新发地得单列啊。 行， 还有听众呢，说到了这个华联小超市，说那个。卖的赤小豆是8块一斤，还有小玉米仁都是8块一斤，去湿嘛，所以喝点这个汤比较好啊。行，咱菜价先报到这儿啊，咱们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那种老式的荷叶，不是荷叶饼啊，是装柜子门用的那个啊。 昨儿还看见一个就正经新闻，你知道，就是讨论为什么现在无论是做门还是做柜子，怎么都是那种就是所谓它叫什么航空荷叶，就是高质量的这种特别严密的，就看着也倍儿有科技感那种。老式的那俩薄片真是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肯定我觉得还是有原因，是不是这种更结实啊，或者说怎么着？ 可能跟新式的 家具 更配套，看起来更好看，因为有很时尚的家具，你弄一个俩铁片的那个，肯定看起来不搭。还有呢，可能就是生产的人少了， 对， 那贵呀、 也分，你要是真来个什么红木的、楠木的那些家具，倒配老荷叶，它更像是旧的仿古、 所以肯定是有原因的啊。哪位知道什么地方还能买到这种老式的荷叶啊，装小柜子门用的，可以跟这位联系一下，人留电话了，13681168421，13681168428。 这类东西反正普遍的规律，就还是小区里头那种老牌的商场。反正像我知道的，像什么方庄购物中心这种地方，都专门有五金柜台，里头您还能淘换到这些东西。 有那种怀旧柜台的是吧？ 对对对，最好能有搪瓷缸子卖的。 就是能买到那种盒装的餐脸油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一般都有这个。 得嘞，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也一下把我们拉回到了比较久远的时代啊。 就是现在大伙儿寄个东西什么的，我看都拿快递，打一电话就有人来上门取，10块钱、15。本地里面10块，外地的可能分哪儿啊？我没这么大的需求，我就发一封信，还能往邮筒里头搁信，给我当平信寄吗？现在这贴多少钱邮票啊？现在价格是多少？我问问，在线等。 附近那个邮筒只要还在， 哎， 您就可以往里捅。 对，邮局他们自己那里头也有这个信筒子，您都可以搁进去，每天那都有人去这个收信的。而且好消息，我特地给您查了啊，这个价钱。当然我们脑子里也更换了一下，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上一次寄信的时候还是本市4毛，外部8毛。 那是哪年啊？ 高中的时候，大学应该还寄过情书呢。 谁呀、哦，好吧， 那会儿是这个价钱，但是现在一查啊，咱们本市本部的是8毛钱，外部的是1.2。 那如果要买邮票呢？ 就是买邮票啊，就是说贴8毛钱邮票。 什么地方能买着邮票？ 邮局就有邮票啊。 还得奔邮局 啊？ 那 对啊， 如果已经到了邮局，你就这事儿就全跟邮局办不就完了？ 对对对。 因为过去哪儿都能买的邮票，小铺里都有。 都有，对对对。 是吧？ 现在找不着邮票您可千万别到家里头翻什么集邮册啊，那都不定是家里哪位前辈留的那是藏品，那别轻易使。 写的四毛那可能不止四毛啊， 那当然了， 后面多好多零啊， 那还有写八分卖好几万的。 行啊，这个寄信啊，寄信一下就觉得好像特别久远的事情， 有分量限制啊。如果是信，咱不能超这个，咱们说的是100克以内的价钱 啊。 我记得你跟我说，你当时大学谈恋爱是同学啊，同学还要寄信吗？ 不在一个学校啊，高中是在一个学校，大学分开了嘛。 别掩饰啊！下面就听众这问题， 这词儿就得接得快，不能让你给问住了。 我就不问了，问你怕你说不出来了啊！哎，这位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就特别有意思 啊。他说我们家有两只。有只小太阳鹦鹉有神经病， 嗨， 自己写的啊，自己写的。他说我们家有只小太阳鹦鹉有神经病， 嗯， 天天叫，想问问有经验的团友他怎么了。我也是刚才就是特别快速的扫了一眼查了一下啊，就是那个小太阳鹦鹉是一种很小巧的小鹦鹉， 小鸟，对， 还有一种专门叫黄边儿小 太阳鹦鹉，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个 啊。 但是没有人说他天天叫，也有人说他就是他会叫，对。就是哪位养过这个小鹦鹉或者养小鸟的朋友，就是问一下啊，就是小鹦鹉它为什么天天叫，烦的我们这位听众都已经给形容成神经病了。 特别小的鹦鹉，就是它跟孩子一样，您养个孩子它是不是也整天哭啊，对吧，您对您自己的孩子要有这个耐心的话，您要是想养这个宠物，包括像鹦鹉这种鸟类啊，您也得接受幼鸟就是会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叫。如果已经大了还叫啊，我不知道您以前有没有过养鸟的经验。咱们呢这个养鸟，您注意老北京人遛鸟它是鸟外就笼子外面 哎， 对了， 是吧， 你得给它营造出人家该睡觉啊该调整。我不知道这鸟是不是也跟人一样啊，这接受这光照射皮肤一照有褪黑素什么的分泌，反正你也得让人家去适应生物中的这个节律。老这么晾着，或者说您在家里头熬夜，今天来几个朋友喝啤酒花猫一体，好，那鸟跟着它也受不了。 反正就是说两岁以下的小幼鸟确实挺喜欢叫的， 嗯， 应该得就是咱不能说教训哈，反而得培训一下。而且据我所知呢，就是那个小太阳那小鹦鹉它本身就属于比较皮的那种鸟， 啊， 比较淘气 就活泼，啊， 对。但是怎么训它让它不叫，因为你自个儿叫吧，反自个儿家里人还勉强能接受， 嗯， 它那声大你吵着别人或者人投诉，这个特要命啊。来知道啊，麻烦您给说说啊，怎么教，咱不能说教训啊，教训您该不爱听了， 嗯， 怎么培训一下这只被我们听众戏称为有神经病的小太阳鹦鹉啊。 我们家原来我记得是有一只小黄巧，这个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好习惯，你知道家里头啊晚上睡觉这个灯只要一关了，之前亮的时候安静静待着，可能白天偶尔叫两声都挺好听的，能接受，到晚上全家的灯都关了的那一瞬间，随着这最后一盏灯灭掉，这只鸟你知道会发出一个什么声音吗？ 嗯 呀，安静了，这一宿再不叫了，然后到天光亮了以后他自己再发出一个声音，全家人都跟着起床，啊，非常 good morning 是吗？ 我们那是黄鸟，不是八，不是鹩哥啊。 好吧，小黄鸟的事儿啊，小鸟的事儿先放在这儿，再看看下面这位听众也挺烦人的啊，不是听众烦人，是他自个儿就是烦在家里的东西啊。他说楼房室内有不少红蚂蚁，怎么处理？说实在头疼，说有时候都往我身上爬，他哪儿都爬，那就已经成灾了。是吧， 是， 到这份上就已经很严重了啊，不是说我们弄点什么给它吸引走然后消灭它了啊，这个可能得需要大面积的处理一下。 对， 他留电话了，急得都留电话了， 13522128485 13522128485。 嗯，哪位听众啊会治这红蚂蚁，能不能根治不知道，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啊就是问到蟑螂的时候啊， 嗯， 就是老是问根治，其实这个专门研究的动物学家生物学家都说过，就这东西它根治不了， 没法根治 啊，没法根治，你只能说尽可能的在你的生活圈子当中就是消灭它，让它慢慢减少，你要说去根儿， 对， 人家都没辙， 对， 咱们就可能更没什么辙了啊。嗯，当然环境那个卫生是很重要的啊。嗯，下面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啊，我还特意帮他查了一下 啊， 我还特意帮他问了一下 啊， 因为这是星期五的一个问题，但当时时间来不及了， 哦， 居然没有答案 哟。 嗯，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啊。他说是这样的，他说他有一个问题，有位朋友呢送了一盒茶叶叫罗月茶，罗就是姓罗的罗啊，月呢就是咱们南岳北岳 五月的那个月，也是姓月的月，岳飞的月，叫罗月茶。说哪位朋友喝过这茶呀，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啊？ 结果发现查不着。 对，就有月茶，好像我看到网上有就是叫月茶的，但是好像是一个就是品月茶是当地的一种，就是类似于一种什么小节日似的那么一个事儿，也不是说专门这个地方就有这个茶。 哪个月呀、啊？是就是这个 月， 岳飞的这个月。 对，所以咱们听众哈，高人比较多，见多识广。 有可能会不会是哪个字错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照着茶叶盒上那字儿描下来的吧。 哦。 当然，如果你写错别字了，那我们真查不着。 对。 如果是发这音儿的话，但如果说照着那茶叶盒上写下来的。这个我们还真没查着啊，也问问大家伙儿，大家这个见多识广的，保不齐知道啊。罗月茶啊， 我听这名字，我直接联想的是什么嘛、 啊？ 就是如果要错的话啊，好比说他写的是这个罗还是这个罗啊？乐呢？原来好比说他从别人那听了一个词儿，写的呢是这个欢乐的乐。然后呢，后头看的人呢就把它念成了音乐的乐，变成罗月茶。其实呢，他说的是罗勒的叶子，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做九层塔了。 所以大家就是有时候在提问题的时候啊，尤其是那种问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啊，您半天都没问着，也有可能是不是听差了或者怎么着，就一定要把那个字儿给它描述对了、啊、 这得确保正确率。 对对对。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问这问题呢， 怎么了？ 就之前有就专门做过研究的 啊。 洗手液和洗衣液里有没有荧光剂，怎么鉴别？ 咱们现在反正生活当中用荧光剂的很多朋友也知道那个方法，就您看哪儿找一个验钞机能发那个紫外光那种的， 对， 拿着那扫一下，如果说拿这东西洗完了以后的这个衣服拿这东西扫，嚯，全都闪闪，就关了灯以后啊发出一种淡淡那种蓝光，当然不至于那么狠啊，说这是真的像那个看什么那水母似的那样，到不了那程度，淡淡的一层蓝光，那就是有这个荧光剂。 对， 但这个东西呢咱们是有这个国标的，就是不是说绝对的一点都不可以用， 因为我们 的 尤其是白色衣服哈，你洗一洗它就会泛黄，就为了增加它那个稳定性，包括就是彩色衣服的那个颜色的鲜艳性， 保鲜， 对，它是需要加一点点这个东西的，但是一定是在国标范围之内。 对， 但是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有这个的，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厕纸， 哎，对，那是不允许用 的， 是的。 还有就是什么呀？面膜， 面膜不让用， 假冒伪劣面膜，那个是绝对不能有的。 对， 那我们的洗手液，尤其是洗衣液当中，还有一定量的这个荧光剂是可以的，当然不能超标。 对， 您说您怎么鉴定？就是你找一个就是有紫外光照射的情况下，你洗一下手，拿那东西，你看它发出那蓝莹莹的光，那就是有。 大晚出去吓人去是吧？ 但是洗衣液里面啊是有一定量的可以含有这个东西的啊。 对， 当然现在有些那个洗涤产品，它也是声称说我这里面 不含荧光剂。对对对， 不含是最好的啊，不含是最好的。不过目前好像没有就是特别统一的标准说这个怎么用，但是国标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数量含量要求的。那如果您担心这个的话呢，您首先就是买那种它上面标注不含的。 对， 还有呢就是说买那种相对来说大的品牌吧，好一点的， 对， 它一定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现在相对来说呢，就是机洗的这个洗衣液还是很多都要少量的添加一些这个荧光剂的，但是手洗的洗衣液，因为咱们一般手洗呢都是贴身的衣物，内衣啊内裤啊什么的去用手洗，这个里面加荧光剂的这个情况会少很多。您要特别在意的话，那您就都来点手洗的这个洗衣液也行。 还有就是说大人的还好啊，就是您可以多漂一漂。 对对对， 还有呢就是小朋友的衣服 稚嫩一些， 哎， 对， 就尽量的说咱们用这个不含有的，或者说你采用其他的方式，比如咱们就用肥皂， 对， 是吧，香皂洗洗， 对对对， 小孩衣服也不会太脏啊， 所以 也就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吧。您要想测的话啊，您就自个儿弄一个验钞机、验钞笔或者是那种叫紫外手电筒，它只要能发出那个 光 都是能够测出来的啊。下面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啊！第一次洗牙是什么感受？ 哎呦， 说我们孩子给我办张卡，就那意思，言外之意啊，就是我不去都不行，钱都花了。现在洗牙其实不像以前那么贵了，就现在有时候就是优惠办卡， 啊， 你看我们小区里面有一个牙科小诊所， 嗯， 这两天办优惠活动呢，过去1998洗5次， 现在650就可以洗五次， 哦， 家庭商务套餐， 对对对， 哎，就其实很划算了，因为你洗啊，不能老洗嘛， 对， 比如三个月， 是 半年 、嗯， 所以这个还是挺划算的，所以建议大家啊，该洗了，这没什么舍不得的，啊。 因为像这位朋友所说的，孩子给办了张卡，那孩子也长大成人了， 嗯， 您又第一次洗牙，也就是说您得有至少我就50年没有洗过牙，对吧？ 对， 那您这个第一次洗牙。的确可能您要做好准备会有一些痛苦，因为牙咱们洗牙主要是清除就是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些牙结石，然后有一些牙垢，有一些这种菌斑的这些沉积，那些菌斑什么的还可以通过咱们这一点点的这个剔牙给抠下去，但那些结石呢得用超声波去碎石，但如果像您几十年没有洗过的话，这个结石的坚硬程度可能会比较超乎想象，所以可能还需要借助大夫的这个手动去剔一些，肯定呢牙龈出血是免不了的，但是您不要因为害怕这个疼就不做啊，这个养成定期洗牙的习惯对于我们牙齿的这个坚固，对于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80/20，就是80岁的时候还有20颗属于自己的牙，这样的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现在不觉得，但是等你上了岁数之后哈，你就会特别明确的感受到这种益处了，牙的好处啊。 对， 嗯，没事，一回生二回熟，您头回稍微难受点，您下回就绝对没这么难受了。 嗯，对对对，定期洗的话不会， 就非常正常了啊。 嗯。 好，我们第一时段呢快接近尾声啊，我们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个婴儿电动小摇椅，也是早教的玩具，九成新，原价396，现在70块钱，我们家宝宝大了，转给需要的宝宝吧。这个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5810316975 15810316975。 嗯，这位听众啊想请我们帮个忙啊，他说前一阵在啊原本呢有位老人呢求一个歌华的机顶盒一代， 哦，老的那种， 以前试过不能使，现在呢他应该是给他弄好了 修了修，哦， 哎，但是呢找不着这位的电话了，说也不知道人家还需不需要了，如果需要的话呢，跟我联系，或者呢如果他不需要的话呢，其他的谁需要的话呢，这已经修好了啊， 对， 我可以送给需要的朋友。 好， 电话是13522649603 13522649603。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吊扇，三叶片的那种新的没用过，50块钱，吊扇这么便宜啊，我一直想着大家伙应该挺贵的呢。 我们这儿的都便宜， 关键是新的就50块钱转让，在劲松附近啊，电话是1780013921117800139211。 嗯，帮帮团啊，互帮互助，即便是转让的一些物品呢，闲置不用啊，也是带有一些帮助的意思，所以就是，您拿去用吧，给点钱，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啊。 对，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婴儿床，是宜家买的，有90新，200块钱出手啊。电话是15810848657 15810848657。 这位朋友呢有一套组合音响，100块钱转让，这个您其实最好能把牌子说一下啊，有需要的团友呢可以联系，他在天坛附近，电话是13718199619 13718199619。 这位朋友呢有一个消毒柜，是双层的，有臭氧保洁、高温消毒这样的功能啊，外壳是金属的，然后是玻璃外罩，上下双门开合的，里面有那个现成的什么碗架呀、盘子架什么的，他说放在厨房呢一段时间了，就是看上去外观的有点陈旧，但是里面都是好使的啊。购买的时候呢是700多，现在呢300还可以商量，他在清河，得自取，电话是13522656809 13522656809。好，我们第一时段呢先告一段落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第二时段继续为您服务，一会儿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送租月活动。

嘿，这人家手巧那是真能，就能始终保持鲜活的状态呢，等于是 对 冻上了。 香菜可以这么做啊，龙姥姥说可以洗净切段然后冷冻， 嗯， 切成段冷冻， 嗯， 然后就可以随时随用了。反正绿色的叶子啊，我们就建议尽量的就是吃鲜嫩一点的吧， 对， 要不然就没有它那个价值了。 对、嗯、 你别看香菜这么贵， 嗯， 好多人不吃香菜，不爱那个味儿。 香菜的那个味儿是专门科学家做了研究了啊，你说你别的我不吃这不吃那，有可能是挑食。香菜现在是科学证明和人的基因有关，有一部分人群大概在咱们的人群当中占10%到15%，好像是我上次看那个数据， 嗯， 体内基因缺少那么一个就那么一个环吧，或者一个什么链接，就使得这部分人对于香菜的这个味道，他们闻来就是一个极其不能接受的很臭的一个味道，这个是基因层面的原因，不必去强迫这些人非得接受香菜。 就包括好多人就不喜欢一些奇怪的味道，比如说有些人不爱吃茴香， 那 你看北京人多爱吃茴香，但有人就吃不了茴香，而且还就是北京人，有人就吃不了芹菜。 你说我呢是吗？ 就我其实就不爱吃那个香菜。 你不爱吃香菜、 对，就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那个号，所以今儿可能来不及了，咱明儿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您最不爱吃的那个什么味儿的菜。有人不爱吃香菜，有人不能吃芹菜，有人不能吃茴香，可能还有好多现在这个从外引进了好多奇奇怪怪的菜，什么薄荷叶子，好多人都不爱吃，但有人就是觉得哎呦太好吃了。 是， 哎，咱明儿可以互动一下，您可以回家拿一小本记一记，看看您有什么东西不爱吃，当然前提得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啊。 主要记住我不爱吃什么，下次请我的时候。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小鸟的问题啊。 哎， 有几位还比较明白的说了一下， 有朋友说了，这鸟啊。听的就是他哨啊，您要是这鸟都不叫了，那您还养鸟干嘛呀，越叫越值钱，鸟都是这样，天一亮就开始叫，您要是说不想让他这叫吵了您，您拿布给他罩上，您醒了再把他给放出来，他不就不叫了吗？ 嗯， 但就关键看人这位是说关了灯黑着他也叫吗，如果是这样，那咱们说这个该调整调整还是得调整。 嗯，总而言之就是说您要能受得了可以，就别影响邻里，这个为这事闹矛盾他不太值当啊。 对，嗯， 还有听众说小太阳确实挺皮的，说每天啊得放出来玩，就鹦鹉啊有一种叫手痒你知道吗？ 就知道， 直接就给它放在外面，就是一会儿爬到脑袋上，又爬到肩上，说还有那么着痒的，说你关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发脾气，它一出来还有时候还叨人呢， 呵， 要不然它不跟你玩。对，嗯，还有朋友说小鸟就幼鸟啊都喜欢叫，他说我的办法呢就是只要它一叫就立刻把那个笼布给它盖上 、 不搭理它，它一狂叫你的眼睛就不看它，它有时候撒娇嘛， 对， 故意的，你就别理它、说天天如此的话呢，说有俩星期就把它收拾了，说它就改掉这个乱叫狂叫的坏习惯了 啊， 就也是跟小孩一样，就是不能给它养成这毛病， 是 一不给什么就哭啊，你不能搭理它，就那意思是一样的。 嗯， 行吧，那您试试吧，我们可以肯定的告诉您，就是您家的小太阳没有得神经病，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啊，您慢慢的给他训一训，看看能不能给他训练好了啊。 好、嗯、 红蚂蚁的问题啊，有几位听众说既然都已经到这个程度啊，就不是说打扫卫生的事儿了， 对， 说有可能得请一些专业的厨蚁人员来帮忙了。嗯，还真是。 然后也有朋友说，就这东西啊，你要是没有找到它这锅窝在哪儿，那就没法根除了 啊。 但是首先一点，您要是说家里有这个，您先自我检视一下，是不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或者说大人不太注意，老掉零食掉渣儿，有这个习惯怎么除也除不干净，一定得保证别有这些食物遗撒在地上才能，包括蟑螂其实也是一样，都有这个问题。 对，所以如果您家那个红蚂蚁已经到这种程度的话呢，恐怕真的请教专业人员了啊、 嗯、 哪位曾经除过或者懂这个可以跟他电话联系一下， 对， 确实挺着急的啊。 荷叶这个也有朋友回复了、 嗯、 啊，门上的荷叶啊，您到车公庄不有一官批吗， 嗯， 二层五金柜台啥都有，不过呢现在咱们也是正在这个疏解，商家说呢可能到九月底这个市场就要关闭了，你要去的话早点去找一找。 好吧、嗯、还有一听众啊，他衣服上蹭了好多那个粉底液，他说那个怎么洗掉，我看一下啊，原话怎么说的啊，这儿呢，请教各位帮友，衣服上有粉底液，说别的地方也有那粉底洗不干净该怎么办，谢谢了。嗯， 所以那个好多试衣间，女士试衣间 不让 吗？ 对， 会有一个牌子 面罩， 您在试衣服的时候请小心您的 口红啊什么的， 口红和粉底。对，因为你这个自个儿的衣服你能洗，人家那个衣服还是要卖的，所以大家就是多有点这个公德心啊。粉底液 原则上女士们是不是应该回家都是先卸妆后脱衣服？你不化妆我知道，所以这 但是我觉得就是按照常理啊， 啊， 你要进门换上家里穿的衣服 才会去做卸妆的这些工作。 你这所以你会先脱衣服，然后再去洗脸洗手。 进门脏衣服就是这个衣服可能都挂在门口了， 尤其是夏天， 对对对， 冬天有可能好一点是吧？ 是 冷，夏天那外面黏糊糊又是热天，穿的肯定你想赶紧把衣服脱了， 迫不及待的先脱了， 恨不得去洗个澡，难免就蹭到这个东西了。那一旦蹭到的话。哎呀，我还真， 我也不知道。对，你要说这东西它在脸上，咱肯定是得拿这个卸妆油去擦，但是它已经进到衣服上了，卸妆油能不能跟衣服纤维直接去这么给卸下来？这我还真不知道。 对啊，卸妆油它也是油啊。 对啊， 回头您这粉底液洗掉了，再 油上去了，对、啊， 油怎么洗啊？估计还是有办法的。回头我们查一查，也问问大家伙儿啊。 对，求助。 就是粉底液弄到衣服上该怎么清洗啊？ 嗯。 还有这个茶的事儿，这位听众特别可爱， 嗯， 把他们家茶盒啊拍照片给我们看， 就证明一下， 我没写错字啊，就这俩字儿，他写错了没错？ 对，果然是您写错了， 果然您写错了。但是即便是我们按着正确的这字查了一下，好像也没查着。 我这儿查到了是这样啊，就是您把那个他这个字是做梦的梦，你知道，不是罗。啊，不是萝，就是虽然有个草字头，它不是萝卜的萝，这是梦的繁体字梦月茶。但是呢，我所查到的它不是一个茶的种类，这可能是一个就是喜欢茶的这么一个公司，或者说做茶道的这么一个商家、 哎、 做了这么一个工号，他们等于是自己来推荐的。我这相当于他自己私人的一个品牌，或者说一个公司的一个品牌，什么茶都来做，都来推荐。不是说某一种茶的名字叫梦月茶，是这么回事、 啊、那个应该就是有点那个就自个儿编了一名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好比说啊， 嗯， 这个我喜欢听音乐，我这儿呢就成立了一个这个组织，朋友们听音乐，那你说我音乐我给大家放、 啊、 肯定我或者放贝多芬或者放莫扎特， 叫音乐会， 哎 哎， 就类似一个 所有的音乐都在里面、 哎、帮帮音乐会，就这么一个性质，它不是一个茶的名字。我这再帮帮音乐，我播的也是贝多芬也是莫扎特，我也不是说帮帮音乐是一独立的音乐，私房茶， 嗯， 那这照片上也透露着这样的信息， 这 种感觉。这 个包装看起来很精美啊， 是 还是什么高级定制？是这样，既然呢您有非常明确的包装，肯定里面有说明书，有这些什么该有的都有， 嗯、 所以最简单方法，您就按照它那个说明书上的、 嗯、 或者是那个提示上去用就可以了。那茶叶嘛，那。 对， 它还能怎么喝呀？ 您打开看看，红茶、绿茶、花茶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对， 嗯， 就开水沏呗，是吧？无非就是没那么讲究， 有温度的差别、 啊。说我们这茶具没那么讲究，这水没有那么讲究，大概差别也就是这样的哈。 嗯， 如果您不太懂茶的话啊， 对， 嗯。所以下次大家一定把那个字儿给写清楚啊！您实在您说我这字儿我描不下来，我抄不下来， 拍张照片， 拍张照片， 对。 给我们拍清楚了，我们能够看出来也可以啊。来说说洗牙的感受吧，大家感受都不太一样啊、 哎、 洗牙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舒服。他说一般在洗牙的时候，医生会拿着叫超声洁牙机那个牙那个尖儿，说有一个金属钩子似的，说360度的洗你的每一颗牙、 嗯、 而且护士会在旁边帮忙， 对， 一边洗牙一边往你嘴里捅一个小管子，然后来吸走一些不干净的水，什么牙结石什么的， 血液什么的也有。 哎，还有听众说、嗯、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些恶心，甭管第几， 不至于吧？恶心， 就是他可能捅的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感觉，就你不适应嘛。 哦、 就像这位，他第一次洗嘛，他没有感受过嘛，所以他会问嘛。 嗯， 他说，而且那个机器会一直往你嘴巴里喷水， 啊、 嗯，让你既没法吞，也没法吐。 现在新的好的这种洗牙，就是旁边会有一个护士拿那个管，它喷出去那个超声波水、 嗯、 都会通过那个给吸出来，不会存在一个说您是不是要咽的这个问题。 对，肯定不会那么舒服，不会说像您坐那吃饭那么舒服，或者有人给您按摩那么舒服、 嗯、 洗牙嘛，就是尤其您是第一次，您又没有接触过，可能会有一点不太适应，但是您不要因为这个就拒绝或者是怕啊，因为毕竟健康是最重要的啊。这位说没洗牙之前啊，我每次刷牙都出血，洗完牙之后我就不再出血了。 嗯， 但是呢确实啊，洗牙的过程呢不是那么舒服的。 对， 嗯， 洗完牙以后呢，就是现在呢，咱们也有很多新的这些就是口腔清洁的这些器具啊。以前我们就都是用牙刷，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牙刷只能把这个表面给擦干净。那么牙和牙之间那个缝隙，以前呢，我们是提倡的用这个牙线啊勒一勒，把侧面也进行一个清理。实际上洗牙的时候，大夫就是拿那个超声波那个绕着你这牙的牙周一圈，全都要做一个清洁。现在呢，还有一种小东西叫牙尖刷，一个很细的小毛刷，可以从我们牙齿贴近牙龈的那个位置上一颗一颗的插进去，带着一个很细小的那个毛刷，把侧面残存的这些食物残渣呀、牙垢啊什么的也进行一个清洁。这些搭配着用，然后呢定期的使用一些漱口水，其实呢是能够让我们的牙龈变得更加的清洁，而且没有发炎的状况，您所说的这个牙龈出血的现象也就会随之消失了。 对，我们好多听众也是分享了，说虽然这个过程不太舒服，但是呢确实就有很多牙龈流血的问题， 是 在洗过牙之后就不再出现 牙周疾病，实际上就是这个。 还有上个月我们不是刚请了一位专业的牙医来做节目吗？ 对啊， 他特别提倡大家从现在开始使用牙线。 牙线， 就平时 的 时候牙签肯定是不行，那个东西毁牙。 对， 要用牙线。就如果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没有这个习惯了哈，说一定要告诉你们的孩子们，孩子的孩子们，就养成使牙线的习惯。 对， 真的是受益终生的啊。 嗯， 好吧，一会儿出去买牙线去。 合算上次人专家来完了以后都一个月了，你还没买呢。 咱家牙齿好，没问题，没缝儿。 别这么想，没缝儿，你知道说明什么？ 嗯， 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牙长得真的很整齐，另一种就是结石把缝儿给堵上了。 哎，你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这 给你敲个警钟长鸣。 说吧，女朋友哪儿的？这儿等着你的啊。好，我们来看大家求购的一些信息啊，有几条啊。这位呢想求购的是电烤箱一台，要求好使，八九成新就行了。要求是能烤烧饼、烤蛋糕，但这个烤箱就这些东西都能烤。如果连这个都烤不了的话，就不叫烤箱了啊！ 烧饼不应该是烙的吗？ 啊，也有烤的， 也有烤的， 有烤 的。 烤箱是可以烤烧饼的，但是你愿意去烙，也没人拦着你啊。天热你不嫌热，你就去烙。最好呢是带些模具的 啊。对对对，这很没有必要。 对。那它的用途是什么呢？他说主要是用于盲人按摩店的店员员工的伙食、想给这个员工们烤点蛋糕烧饼什么的。对对对，说希望价格呢能够优惠一些啊，当然前提就是您闲置不用。齐女士电话是13301375873 13301375873。 这位朋友呢想求一个好点的冰箱，他说我可以自取，您这好点的也没说是大点的还是说这个品牌要这个名牌一点的。电话是18910155968 18910155968。 这位听众呢也是求冰箱啊，也没有说具体的信息，求购二手冰箱一台，也没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没有、 冰箱现在你说样多了去了啊。 是 在天坛东门附近，电话是18210796723 18210796723。我估计是这样，就是没有要求的人啊，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分析心理啊，可能要求的就是那种就是便宜一点的呀，不用那么好的。 对， 但凡要求好一点的，他一般都会写 出来 的，说我要全新的，多大的，几个门的，是吧？我们只能这样分析啊。 这位朋友，来，谁家有闲置的挂机空调，请联系15313224193 15313224193。你知道就这个空调一机啊，在过去的这一周很热的这个情况下，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家里空调坏了，然后打电话赶紧买台新的呀，买是当天就能买，安装排到了一个星期以后。 最近嘛，可不就这样。 是啊。 然后最逗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空调也坏了 啊， 唯独有那个小屋的那个空调是好的。 一家人挤的。 挤的那个小屋，最逗的是连狗都往那屋跑。最近热的，就前上个星期，就是平时狗一说出门可高兴，屁颠屁颠的 啊， 狗都不出门， 不出去 。好吧，你来说几条转让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我来查查这个卸妆 的问题。 卸妆的问题。 好的啊，这位朋友呢是转让一台抽油烟机，50块钱，在双桥附近，电话是13121172793 13121172793。这位朋友呢，你看这有求空调的吧，这就有转类似产品的啊，但我估计这都属于是家里空调买了，就把原来的电扇什么的给转了。 联创牌空调扇一台，九成新，没用过几回，160块钱转让。电话是15101115894。15101115894。这位朋友呢转的是一个落地风扇，九成新，100块钱。电话是13671233950。13671233950。这位朋友转空调冷气扇，美的牌的，95成新，省电静音。原价是2188，现价是666。你真会定价啊。海淀区北京大学附近自取。电话是13264521246。这位朋友呢是孩子呀给送了一个全新的带包装的富硒不粘煎锅两只，但是呢一直没用，闲置的，26公分的，商超呢是卖198，现在我每只35，低价转了。这种事情我们以前也说过，您跟孩子商量商量，人198买的送您的，您干嘛就不用35就都给转了呀？您家里现在那个锅如果说已经比较旧了，换一个。现在的这些新的这些锅的确那些涂层也都很健康很安全，然后呢它导热什么的速度更快啊，传导的其实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您不是有俩吗？要不您留一只试试，转一只。 好吧，要接受新鲜的事物啊。 对， 好，我总结了一下大家发送的关于这个怎么除掉粉底液的方法，我快点说啊。基本上就是先用卸妆油，就先用卸妆油把那个地方浸润一下， 涂在衣服上没事， 然后再用洗衣液洗。如果不是说您那整个饼给撒上了，应该都问题不大。最后用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您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您明儿再发一条，我们再给您想辙， 再想办法， 再想辙啊。好，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和我们的北京榜样。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那明天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赵炳文，男，1942年10月出生，通州区余家坞乡富各庄村村民。曾经是一名老兵的赵炳文退休后即加入治安巡逻岗，作为老年义务巡逻队的骨干，清晨6点就开始工作。突然出现的陌生人，随意堆放的垃圾和各路小广告都难逃他的法眼。遇到井盖松了，即便在烈日之下，他也会坚守到抢修人员到来。18年来，他上报安全隐患100余起，成为村民的治安保障。 张建辉，男，1987年7月出生，平谷区大兴庄镇北城子村村民。2018年1月20号，张建辉听到呼救，发现两人在冰水中挣扎，他迅速跑上冰面施救，却因冰碎而落水。他游魂 公益行动，举办知识讲座30多场，万余人受益。 杨胜辉，男，1980年2月出生，北京中青龙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创业3年就凭多款优质产品获得稳健发展的杨胜辉，针对互联网游戏乱象，在开发环节把关，传递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并通过技术手段防止沉迷，鼓励用户及时上报漏洞和不良内容。为传播中国文化，他积极布局全球市场，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致使韩国出现中国游戏热。 现人，男，1929年10月出生，大兴区兴丰街道社区居民。立志一生奉献的他改名为现人，奉献的献。离休后，他自费几万元购买书籍报刊，时刻掌握最新军事动态、国际形势，当起了国防教育义务宣讲员。走进社企学校一讲就是20年。2006年，他与老伴共同决定无偿捐献遗体，